欢迎收听贾政夫的悄悄话，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九拐十八弯后，突然落入婚姻、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贾政夫的悄悄话？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流行不打不成器这句话，以为要让一个人成熟长大，就必须用责备、惩罚，甚至恶言相向的方式来激起斗志。但倘若事实真是如此，那天底下最有效率的学习环境肯定是在监狱。但为何监狱里头只关着囚犯，而不是社会中的精英？难道这群人挨打挨揍的次数还不够多吗？又或者所谓的打跟骂必须是透过某些职务，比如老师才能够拥有的权利，但似乎连老师自己都不够成熟，常常是先情绪失控了才拿起棍子，把管教当成发泄情绪的机会吧。听众朋友们晚安，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电影之前，先考考大家，你认为使人长大成熟的方式有哪些？或者将问题的范围缩小一点，你觉得温柔能使一个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孩子长大成熟吗？如果不行，那关心和体贴呢？如果一个孩子出门上学时，老师忘记带便当盒，又或者明明已经准备好餐盒餐具，却在穿起球鞋、背上书包之后，把便当盒忘在门边就走了。面对这样的情况，父母亲若是以关心、体贴、温柔来对待这个少年，大家猜他会愿意改变吗？还是此时此刻的你正想起小时候犯错，永远都是挨骂体罚，被唠唠叨叨和听不完的碎碎念轰炸，但结果真的有因为那些责备变得不再辣东辣西吗？还是其实在你心里永远都有鸡毛蒜皮狗屁拉渣的代办事项比便当盒更重要，所以才将它忘得一干二净？当贾政夫在欣赏科幻电影《明日边界》时，仿佛看见一个卤蛇长大成熟的过程，而这名卤蛇就像是每年夏天泡在游泳池里的贾政夫，只敢待在水深极凶，一张开双臂就能攀住岸边的地方。当时的贾政夫只有在心情沮丧、痛苦到想要自杀的时候，才肯把脸埋入水中，借着憋气虐待自己。可是憋不到三回，就已经大大求饶，抱怨自杀明明很痛，怎么会有人跃跃欲试？刹那间，贾政夫察觉到，当人类的身体被逼入某种濒临死亡的绝境时，会更用力的吓醒过来，安慰自己其实没那么惨，应该再给人生一次机会才对。这项发现跟把一群失恋的人集合在一块儿吐苦水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目的是透过原来还有人比我更惨的结论互相安慰。年轻时候的贾政夫经常被朋友们调侃是旱鸭子，是条吸附在游泳池边的寄生虫，但这些激将法完全没有用，反而令贾政夫变本加厉，越来越厚颜无耻。明明知道学会游泳很重要，却宁可当条缩头乌龟，厚着脸皮躲在舒适圈内。不过跟听众朋友们报告，现在的贾政夫已经敢游泳了，虽然还不会换气，但已经能够离开游泳池边，虽然还无法游去脚掌踏不到地的深处，但已经可以在下巴以上被水淹没时保持镇定。原因是什么？是朋友的批评和嘲笑吗？还是出于关心、体贴以及温柔，愿意打从心底鞭策自己，该改变了，我要让爱我的人更快乐。那句话是真的， 是关心、体贴以及温柔，帮助家政夫战胜恐惧。是因为看见自己的大儿子每回去海边就立刻脱个精光，躺在浪花能够拍到打到的沙滩上，又滚又叫又哭又笑。由于大儿子对海洋的热爱，令家政夫不得不重新思考我是旱鸭子这五个字。因为从前的我是很怕水没错，但未来还要继续当旱鸭子吗？为了让儿子学习勇敢，家政夫决定先示范什么叫做勇敢。而就在这个瞬间，从前被嘲笑过的那些话成为一幕又一幕的教学题材。比如，你就是这么差劲，你就是没用，滚一边去，卤蛇。类似以上的话，家政夫会在孩子犯错时提醒自己别骂出口，因为带着具体建议的责备比挖心掏肺的谩骂更为有用。仔细想想，如果骂完之后孩子有条明确的路可以改进，是不是比那些纯属个人的情绪发泄更有意义呢？千万别让我们的孩子越挨骂越厚颜无耻啊。感谢电影《明日边境》让家政夫发现使人成熟的关键是爱。当你有了想保护的人事物时，便不会太去在意艰难和辛苦，因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你所在乎的人，然后也才能够说出别怕，有我在，放心的哭出来吧，我会陪着你。因为我也曾经在面对困难和需要被改变的时候被陪伴过，那个人不是替我挡下子弹，而是放手让我去面对事实，用偶尔严厉偶尔温柔的口吻说，学习的权利永远在你身上，只要你愿意开始，就一定有战胜恐惧的时候。这种爱和陪伴比愤怒所发出来的动力更好。这种爱和陪伴能让一个人对于生命的认识充满正面与积极。这种爱和陪伴能让一个孩子在遭遇人生的其他挑战时充满了该不该跨出舒适圈的挣扎，而当这种挣扎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渴望，小男孩便会自动自发地跑回家，从门边拿走那个差点遗忘的便当盒啊。这里是家政夫在云端的收听频道，如果喜欢请记得留下回应，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下次见咯，拜拜。